今日嘅正道经文系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至二十五节，所以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记作信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朝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行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记清那不偏待人，按各人的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到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存留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淋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之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藉着神活泼常在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荣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我们很高兴今天张牧师在我们当中传扬神的话语，以下有请张牧师。题目是品格塑造，入世能圣洁。 好，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早晨，好欢迎大家来到主日这个星期日朝头早来到神的殿当中，一起去敬拜一位独一的神，一个爱我们的主耶稣。你去面前敬拜是我们的福气。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感谢感谢，因为你用极大的爱来爱我们，以致到我们只是在地上只是一个微尘，但是你却是用你最崇高的爱来去爱护我们，以致到我们是被你拣选成为你的儿女，以致到我们能够每一个星期来到你的殿去听你的话语，去亲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和你每一日有一个紧密的关系。天父啊，实在你给我们一个很尊贵的身份，我们感谢你。主啊，愿意你的圣灵在我们的会堂当中去运行，让我们每一个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去领受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要我们能够得着智慧，得着一个懂得怎样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去荣耀你。我们将以下这个的正道恭敬交起圣灵的手中，求你教导，无论听的讲的都是蒙造就。我们多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祈祷奉靠主耶稣名求，阿门。哇，今天讲这个题目呢，实在是有点惊的，大家觉不觉得啊？一讲到圣洁呢，个个都要肃然起敬。不知道即讲圣洁这个题目，大家会想起什么？吓醉啊！我呢就一下子我就会想起我小个读小学的时候呢，我是读天主教学校的。咁咧就即刻会谂起一个咩模样咧？讲圣洁修女，好多好圣洁嘅修女就会喺我面前出现，或者咧系嗰啲住喺深山嗰度咧，即系或者一啲天主教堂里边嗰啲嘅修士啊，系嘛神父啊嗰啲啊，哇！即系嗰种感觉咧就好，即系哇圣洁啦，系点样啊？即系一种不吃人间烟火嗰种咧。嗱，呢一種咧就叫出世，即係離開世界，即係去修練，咁樣 能够做到一个咧，即系啊，冇污染嘅，会系无罪嘅咁嘅生活，咁咧去敬拜神，啊呢一种咧就好似觉得系圣洁啦咁啊。咁咧现代又点啊？哇，即系呢一种所谓圣人啦，我哋叫圣人，会咧唔好睇戏啊。因为看戏你知道很多三级啊、暴力啊、色情啊啲，咁咧佢哋会唔睇戏啦，又唔饮酒啦，吓、又唔可以，甚至乎咧唔会参加 party 啦，同埋咧千祈唔好讲笑咯，即系要好严肃嘅，好正经嘅，咁样咁为之叫圣洁，哇，咁就好辛苦啦，系咪啊 Rose？咁样我哋，但系问题系，头先我哋睇嗰段圣经咧，系话俾我哋听，喂，我哋要圣洁，因为咩啊？神系圣洁嘅，哇！咁即系话，如果我哋个个做基督徒，要做到咁样嘅基督徒咧，咁啊吓死啦！咁我哋就唔知道点样生活啦，因为哇，又唔可以开 party， 又唔可以谈笑风生，又唔可以饮酒，又唔可以点样，哇！你就觉得好苦闷。但我今天的题目是叫做入世中能圣洁。什么叫入世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在这个世界和人一起生活的时候，怎样都能够圣洁呢？我们不是出家，好像做和尚、做师姑或者做修女，我们不是出家，我们要入世，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我们怎样能够做一个圣洁的基督徒呢，咁样才能够符合到神的心意呢。咁其实呢，在旧约里面呢都神有对圣洁这样东西有很多的要求。你记不记得？哇，圣洁即是有很多的洁净礼。例如呢，你吃东西要洗手嘛。新约的时候，法利赛人批评耶稣那些门徒吃东西没洗手啊。咁啊，违反咗呢个圣洁礼，同埋咧又唔可以斗嗰啲死尸啊、污秽嗰啲嘢啊，一斗过咧，你连自己都污秽埋噶啦，咁你就唔可以去守节啊，你唔可以入圣殿啊，咁啊，甚至乎咧，你嗰啲污糟嘢咧摆咗喺屋企嗰度咧，哇，成间屋都污秽噶啦，咁所以要成间屋要洁净啊，要封室日七日啊，咁样噶，好多呢啲嘅洁净嘅礼仪咧。哇！呢啲嘅以色列民都要守嘅，咁我哋系咪要咁咧？咁样吓、啊，你献嗰啲牛羊俾神嘅时候咧，哇！你要系嗰啲拣嗰啲冇残缺吓，冇瑕疵啊，啱啱出世嗰啲先至可以献俾神嘅。咁样我哋系咪咁样嚟到神面前去敬拜为之圣洁咧？咁我哋要首先咧。要看看什麽叫圣洁，大家手上有个 notes， 咁你写低什麽叫做圣洁呢？圣经讲，原来圣洁这个字，如果希腊文呢叫做 heios， 咁呢个字呢第一个意思呢就是解分开，分开即是话呢好像这个蛋糕咁样，系咪睇到个蛋糕？咁你要切开佢，一解拎出嚟，嗱呢一楷咧就系分别出嚟嘅，系切开拎出嚟，分同其他嗰啲咧分开出嚟。嗱呢个系第一个意思，就所以咧系叫 set apart。嗱呢一楷咧就好特别啦，将佢分开出嚟，咁啊跟住会点咧咁样？嗱咩叫分出嚟咧？咁你会留意到呢一个蛋糕，成个蛋糕都系一模一样噶嘛？但是呢它是零零舍舍将它切一楷出来的嘛。那这一楷有没有什么特别呢？这一楷和其他有没有分别呢？没有分别的，都是在那个蛋糕同一个蛋糕那里出来的嘛。所以整个蛋糕不会这一楷呢是会就是会有什么不同的嘛。那所以呢个问题就是第一个意思的意思就是说呢，本来是同一类嘢嚟嘅，冇乜特别嘅，但系将佢拎出嚟，就系呢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系将佢拎出來。例如咧，我哋啊话呢个叫圣堂系嘛？呢个叫圣堂， 但是有什么特别呢？这个这样的建筑物和隔离那几座建筑物有什么不同呢？这样其实都是这样，差不多这样的结构啊，是吧？啊，在社区里面拿埋都见到很多间建筑物都是这样的。但是为什么这间叫圣堂，不是特别神圣，不是特别什么，有什么特别，是吧？但是呢，它是这间屋将它买下来的时候，我分别出来，我分了它出来。我分了它出来之后呢，叫做一个的圣堂。但是这间屋其实如果你现在装修到这样，如果未装修的时候呢，还差过人家那些的。那就没有分别的。但是譬如说什么叫做圣徒啊，这样。我们都是人一个，是不是那些哇，头先讲到是那些哇，即是修士啊修女那些叫圣徒呢？不是的，新约圣经说我们信了耶稣的这些人呢都是叫圣徒。那是不是代表哇，我们很圣洁，我们哇，即是很有光圈这样，所以呢我们变成一个圣徒呢？不是的，不是的，其实我们是什么？在人的里面呢，我们跟其他人隔离左右那些，即是你看看隔离左右那个有没有光圈？没有的。我们走出街的时候，我们跟其他普通人是一样的。我们不会说穿着件哇，即是天使的袍在那里飞呀飞呀的嘛。我们没有这个分别的。你走在人群的当中，我们只是人群里面的一个。我们分出来的。分出来的有什么分出来的？原来我们叫基督徒，但是跟其他人有什么分别啊？没什么分别的啊，其实。我们都是罪人，对不对？我们原本都是罪人，跟其他人一样，但是我们分了出来。那又例如呢，我们叫做圣工啊，或者那个工作叫圣工，为什么叫圣工啊？不是说那个工作灵性是神圣的，是吧？煮饭是神圣的。但我们叫圣工，为什么？原来有些东西，有些才干呢，你分了出来，你是为了神的目的去分出来，这为之叫圣洁的第一 part。 第一个意思叫分出来，原本你跟其他东西没有分别的，不是你特别好特别漂亮，那块蛋糕不是特别漂亮，但是它就切出来要分出来。但是还有第二重意思的，原来圣洁的第二重意思呢，分了出来会怎样呢？是有不同的，是 different 的。为什么 different 呢？不是它原本就是有不同所以分了出来，而是分了出来之后呢会令到它不同的。怎样不同啊？刚才那块假设那个蛋糕拎了出来之后会怎样？哇，上面我铺一些朱古力豆啦，然之后加个蜡烛啦，然之后旁边你看不到有个 box 呢，有个哇，正就为了这一块蛋糕呢包装得很漂亮，将它包装到是很不同的。这个呢就是那个第二重意思了。就是那些蟹蛋糕本来是很普通的，但是当它分了出来之后呢，你会令到它跟其他蛋糕不再一样，不再一样，它会有这个改变的。为什么？因为这些蟹蛋糕它分出来的目的是要给神用的。这些蟹蛋糕分出来的目的原来是要庆祝那个生日那个人的，所以你特别会处理这个蛋糕，将它包装好，将它完美化它，它有改变，所以它就有不同。所以一个圣洁的生命是包括两个意思，就是说第一就是你要被神分了出来，目的就是要被神用。分了出来之后呢，你不再一样了，你要有改变，你生命呢要被神去改造。所以这个整个的圣洁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分开出来，然后有变化，变得不同。这个就是所谓的分别为圣，分别出来，然后成为圣洁。这个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分别为圣。 大家要好清楚这个的定义，因为呢原来我们做一个分别为圣的基督徒，我们是做一个入世，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好像是跟其他人是一模一样这样的生活，但是你要记得原来我们已经是被神分了出来，我们是一个不同的身份，是不是？我们叫什么身份？我们是叫基督徒，他们不是叫基督徒，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他们不是属于神的儿女。我们分了出来之后，我们的生命需要有改变，正如呢我们的生命需要改变到什么的样子，好像主耶稣那样。但是其实我们呢，我们会很不惯，我们觉得要跟人家要认同埋堆，我们觉得很难跟人家分了出来，好像很格格不入这样。所以我们呢去到每一个场合的时候呢，我们很想跟人家埋堆，人家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样。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这个也是带下去告诉我们有几个原因，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几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圣洁。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第十五到十六节那里这样说，他说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常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第一个原因就是神是圣洁的。神是怎样圣洁啊？哇，当我们读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呢，你记不记得有四活物出来的时候唱歌啊？唱什么？圣哉圣哉圣哉，是吗？ Holy Holy Holy。 原来当四活物 去形容神的时候呢，就用这个圣哉圣哉圣哉这个特性。原来神其中一个属性呢就是圣洁，圣洁是神最大的属性。但我们知道呢神有很多的属性，是吗？他有全能的，他是全知的，他无处不在的，是吗？但这些属性呢他没有跟我们分享，他没有跟我们分享，否则我们又是全知，我们又是全能，又是无处不在，那就不得了，很多神了，是吧？但是神其中一个属性，这个圣洁要我们学，要跟我们分享。所以你可不可以说，哎，我不需要圣洁？没有啊，不得，因为他说你要圣洁，因为他是圣洁。那神是怎样圣洁呢？这样神怎样分出来？神是独一的神，他要跟其他所谓的神呢要分开出来。你不要将其他的神将跟我们所信这个独一的神呢混为一谈，你不要将我们的神跟那些神呢你去比较，没得比啊。为什么？怎样分出来？所有其他的神都是被造，唯有一个神，我们所信的神是自有永有独一的神，是自己来的，不是被人造的，不是找一些木头啊、金银石头啊、漂亮的石啊去雕刻出来的那些神去拜他。所以你要分出来，我们的神是一个独一尊贵的神，没有人造他的，他自己有。那神自己呢也都会将怎样为之叫圣洁呢？你从他的创造里面你看到他是圣洁的。在创世纪里面，你记不记得这个世界创造之先是怎样的？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样的嘛。神的灵魂行在水面上，是吗？记不记得这一节？咁然之后就用咗六日嘅时间呢就去创造世界。点创造啊？哇，当起混沌起渊面黑暗好混沌嘅状态底下呢，神做咗分别。将呢啲嘢分出嚟。分咩呀？光同暗分开。係咪呀？将水同地分开。水仲要分上面嘅水同下面嘅水。是吗？这个就是搞分别了。 睇唔睇到啊？将世界所创造嘅做唔同嘅植物、动物分开，分成点啊？各从其类，系咪啊？神就做呢一种圣洁嘅活动啊，去分开，分开之后咧就有所唔同，呢一类同嗰一类有唔同嘅，明唔明啊？有日子啊，神创俾我哋有几多日啊？一个星期有七日，神分开咗一日出嚟，就系边日啊？安息日。特别七日里面要分开一日出嚟，然之后定为咩啊？圣日。嗰日点解咁特别啊？嗰日同其他嗰六日有咩分别啊？有分咗出嚟之后咧，神话呢个叫圣日。呢一日做乜嘢啊？你哋要安息。安息做咩啊？去开 party 去玩啊？唔系，嚟到去敬拜神。所以呢一日系特别拎出嚟，然之后去敬拜神，为之圣日。所以我哋可唔可以话？我都分出嚟，我放假嘅，咁咧我然之后去海滩去享受，咁都好特别啦咁样。但系你要记得。圣洁的意思是你分了出来之后你是给神用的，你是爱来给神的，这个叫做才是叫做分别为圣。如果我们分了出来然后拿来自己用的，我们还是在这个俗世的里面，我们没有，其实没有分出来，我们跟世人有什么分别呢？明白吗？这个不是圣洁。所以神呢，原来他都做这种活动，他将世界很多东西都分出来，我们要知道分了出来之后我们怎样去给神用。第二呢，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圣洁？除了说神是圣洁，我们要学他的，我们都要圣洁。第二个原因在这一节里面，在这里是这样说的，申命记十二章二节，他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这个就是神呢，不单止将动物、植物、天地、水、空气分开，还会将人分出来。所以你会觉得旧约的时代为什么神要拣选以色列民做选民？是不是那些以色列民呢特别好啊，特别虔敬啊，做好事多啊，所以咧灵舍好，所以神拣佢哋做选民去拯救佢哋咧？唔系啊，唔系喎，系嘛？好似个蛋糕一样，呢班以色列民同其他嘅所创造嘅人有咩唔同啊？冇唔同噶，都系人一个，都系罪人，都系嗰啲好卑微嘅人。但系神特登喺地上面就特登将呢班人拎出嚟。为什么要揀他们？没有原因的，就是揀他们。还是一个很小的民族，没有不起眼的民族，揀他们出来，就这班叫做以色列民。然后就将他怎么成为选民之后呢，就将他包装，然后将他变成不同的 种类。所以呢这一班呢就叫做圣洁的民族。圣洁的国度，神就要将这些人呢整到不同。这个是神拣选，不是因为什么原因。同样新约时代我们基督徒，为什么神会拣选我们要相信他？为什么我们会是本来跟其他人一样的嘛？我们拜祖宗 拜佛啊，我们或者又不信神的嘛，跟其他人一样去欢喜快乐啊，用晒我哋所有嘅资源啊、时间啊，我哋用起我哋自己中意做乜就做乜噶嘛，同其他人一样噶嘛。点解我哋今日会你礼拜日会坐咗喺度去敬拜神嘅？点解咁唔同？原因我哋就系俾神攞咗出嚟，攞咗出嚟之后，将我哋咧变成一个唔同嘅角度。不同的民族，我们就成为一班的基督徒，我们就做一些人家不同的事，就是礼拜日 我们会来到神的殿里敬拜神，其他人不会做，但是属神的子民我们会这样做。为什么？因为是神要将我们分出来成为圣洁的子民去敬拜给神用。所以第二个原因，我们要圣洁的原因，就是在这个十七节那里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各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到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这个第二个原因，原来要知道一样东西，就是什么？末日的时候会怎样？是按各人的行为受审判的。为什么我们要圣洁？原来我们要知道将来有审判的。按什么审判啊？按行为的。哇，有些基督徒你会想，不是说信耶稣就可以了吗？就审判就过关的吗？但你不要搞错了。原来我们很多时就是这样想呢，我们就觉得，哎，我信了耶稣，举了手，受了礼，洗了礼，我就是基督徒啦，我不用有什么改变啊，或者怎样的。不是的，搞错了。信是第一步，你是需要有相应的行为去证明你这个信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启示录那里，启示录已经这么说，启示录就是说将来审判的日子，将来在新天新地天堂的时候是怎样发生的呢？他说，神说，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各人。你不要以为我说我举手信，我一个信字我就可以过骨。不是的，是原来你的行为都是会看的，因为神看人的心肠，也都会看人的行为。你的行为证不证明到你真的信呢？是不是真的依靠神去度你在地上的每一天呢？这个我们要留意。为什么你要过一个圣洁的生命？因为你要面对这个按行为去审判的日子。第三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圣洁呢？十七节这里说，知道你们得赎，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羔羊之血。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第三个原因告诉我们，原来我们的生命被神分了出来之后，怎么分出来？就是我们救赎我们的，我们分了出来之后，这条命已经不属于我们了，是属于主耶稣。第三个原因，就是因为主耶稣已经是用他宝血救赎了我们，本来我们的命已经是污秽的、灭亡的，但是我们被主耶稣的宝血拯救我们、救赎了我们，所以这条命呢就不再属于我们。就好像我们被拿着东西去当铺，你已经当了在当铺那里了，怎样赎回来呢？如果有人拿着金银或者一堆钱，然后，我赎回这件事回来，那那件事呢就属于谁？是属于那个人的咯。但是现在告诉我们，我们被赎呢，不是人家用金银这些物件去这些东西来去赎我们。这些如果有人用些更多的钱，更贵的金银珠宝来去再去赎的话呢，那我们又赎了第二个了。好像人家那些auction 那些叫价叫贵一点，那就比那个最高价赎了。但是最高的价是什么？耶稣的宝血。有哪个可以说赎这个这样的东西用条命来赎呢？举手，我拿我条命来赎这个，实是他的了，这件事实是他，实是属于他的。那个在座那位拿条命来赎这件事，那个就是主耶稣，他拿他的宝血 有哪个有什么金银财物贵得过一条命？所以我们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了，是属于主耶稣。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要圣洁，我们要是被他分了出来，我们已经属于他了，然后我们要不同，要活得不同。第四个原因在二十三节这里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是由于那个不能坏的种子，是藉着神活泼常存的道，就是圣灵藉着神活泼常存的道重生了我们。我们上一次讲过，我们的重生 born again 是要藉着圣灵。圣灵，所谓圣灵就是一个真理的圣灵，它是用神活泼的道将我们重生。为什么神的道可以重生我们呢？原来神的道有洁净的功效，它洗涤我们的内心，而且它令到我们懂得认罪悔改。一个人在认识神的道，知道听了神的道之，知道了我们自己有罪之后，我们懂得认罪悔改，圣灵就会进入我们的心里面重生我们。我也说过，当我们里面有圣灵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很多东西跟神的生命连结在一起的嘛。我第一次讲圣徒的品格，第一个我讲的是喜乐。当你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跟我们的生命连结在一起的时候，第一样给我们的就是喜乐，你会觉得很开心的。第二个给我们的品格是盼望，我们会知道将来有很多的奖赏，我们会有盼望，所以我们可以喜乐。有特别呢，是在患难里面，诸多般的患难里面，我们有大喜乐，这个不一就很大的分别，很不一样。人只是在喜乐的环境里面可以开心，在苦难里面就会忧伤。但是基督徒分了出来之后，我们的生命不一样，我们在苦难里面仍然有大喜乐，就是因为我们有圣灵的重生。当我们知道我们有这四大个原因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圣洁呢？但是实在很多人做到只是分出来，但是做不到那种生命的改变，有什么不同？连彼得和以赛亚先知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们说什么？彼得见到主耶稣的时候，哇，他立刻说我是一个罪人。以赛亚当他见到神的宝座来到半空的时候，哇，他看到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是一个罪人，我是活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即我的嘴唇都是污秽的。我因为我们成班人在嘴唇污秽的人当中，跟人没什么分别，但是神将我们洁净。神就用一个炭呢，将以赛亚摆在他的口里，就将他整个人呢洁净了，令到他不再一样有不同。那我们怎样做才可以圣洁呢？原来圣洁这个字呢，在希腊文呢是一个将来式，不是告诉我们你一信了耶稣然后咚一声你就圣洁了，不是一个立刻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个将来式。完全的圣洁呢是将来你一定会完全圣洁，但是过程呢你是要经历一个叫做圣化的过程，一个成圣的过程。成圣即是说成为圣洁，是慢慢来，你将来必定会好像神一样成为圣洁，因为这个是祂的本性，这个本性祂要跟我们分享。圣经说你不圣洁，没人能够来到神面前。但是怎样做才可以圣洁呢？第一，在这个圣经那里这样跟我们说， 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不是？我们刚才讲过，而这个道呢，就是那个种子，要我们顺从真理，就能够洁净自己的心。所以一个圣洁的圣徒，他分别了出来之后，他怎样可以神令到我们有所不同呢？就是透过他的真理。而这个圣洁不是外在的，大家你不要说、我呢个样子扮得很圣洁，这样呢你就当自己是一个圣徒。原来最重要的圣洁是什么？是讲个心的。其实我们的心是不是这么漂亮呢？自己问，其实都有很多东西在里面的，很多垃圾杂杂在里面的。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第一，我们要约束我们的心。心呢其实会很野的，心野野啊，想坏嘢了，成日都想做一些、反叛啊，或者啊人哋、曾经呢，如果你去、旅行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弟兄、你会如果单独一个人去住酒店呢，你知不知道很多引诱的、你一个人在个房间里有什么好做呢？咁好多时就睇电视㗎嘛。你睇电视呢，你有冇发现呢，突然间就会有啲广告呢引诱你嘅。啊，有啲片呢可以睇嘅。不过要畀钱嘅。係咪？嗰啲呢就係、成人电影嚟。好多啊，係咪？咁你会諗嘅。哇，我一个人又冇人喺度。咁样我又咁得闲。咁咪睇下囉，我都大人，我都係成人嚟㗎啦，咁样。咁我睇啲成人电影冇所谓啦，咁。你会唔会咁做？唔会呀， Ivan 话唔会嘅。感谢住。我话俾阿 Jenny 听。好多呢啲引诱呀，例如你打开个电脑，你好多时如果你冇啲软件去帮你整走嗰啲唔应该睇嘅嘢，好多时会弹好多好多唔应该睇嘅嘢出嚟，吓啲三级嘅嘢，呢啲就系引诱。我上次讲过，你睇第一眼佢弹咗出嚟，你睇第一眼嗰、那个系咪罪咧？嗰、那个唔系罪，但系当你睇第二眼嘅时候咧，当你睇第三眼嘅时候，继续睇落去咧，你就已经开始陷喺个罪里边。所以我哋要约束我哋嘅心。我们要约束，约束就好像圣经原文那里说的，好像个腰带勒住条腰那样，要扎紧，要扎紧慎自守，圣经那里说。第二样呢，就是要专心。他说我们要专心什么？盼望耶稣带给我们的恩。我上一堂讲到，我们的专心就好像一个的、锁紧那个的目标，你的盼望是在主耶稣带给我们的恩。所以我们就不会因为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什么苦困难啊，什么引诱，我们就哇只眼就望了它了。我们要定睛，要专心去看着耶稣带给我们这个恩。第三就是要是敬畏，有敬畏的心。是吗？什么叫敬畏？因为刚才讲呢，那个是将来要审判我们的，因为他不偏待人。他不偏待人用什么审判啊？按什么？按各人的行为去做审判的。但是好彩他是我们的父亲。所以他将我们分别出来。做仔女哪个没有犯错？但爸爸都会是爱锡的。但是都会是按我们各人的行为去审判。所以我们就要有敬畏的心。什么叫敬畏啊？你不要当神没到咯。你不要做那些事情你觉得神看不到的，我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你要害怕，你要懂得知道，哎呀被爸爸知道呢会罚的。是不是有这种敬畏的心？第四，我们要有信心和盼望，因为都在于神。我们要信得过我们圣洁，我们有时我们同人呢分了出来，格格不入，这样埋不到堆呢， 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受欢迎，人最怕被人家排挤，你觉得自己埋不到堆，好像跟人不同这样。哇，人家在这里讲、看 去哪里玩，去哪里吃喝玩乐。哇，我就告诉人听，我要回教会，我要去查经班，我要去祈祷会。哇，我每日要读圣经。哇，跟人一讲出来，那些人静晒，即是很不夹这样，你觉得很不自在。你要给自己知道，你的信心和盼望是在神那里。那些的宴乐，那些 的埋堆，那些人带给你的是最后的灭亡。但是你亲近神，你最后是得赏赐，你要有这个信心和盼望。跟住佢话俾我哋听咧，我哋要小心我哋个心啊！原文你如果睇到括弧嘅时候咧，佢话一个清洁嘅心啊。原来用一个清洁嘅心去彼此同弟兄姊妹相交，点解要清洁啊？你唔好谂住话我同你我 friend 你或者同弟兄姊妹有多交往咧，我系有所企图有所目的嘅，因为咧。我想跟他做成这单生意嘛或者我想在他身上有什么利益嘛或者呢我想他帮我什么嘛哇不要有这样的机心是吗我们原来我们的心一定要圣洁的时候要清洁的是很纯洁 的一个心态去跟人家交往的最后呢他教我们要跟弟兄姊妹彼此要切实相爱有这个爱心一个圣洁的人他的心一定会充满爱的。他真的很清洁地去爱人的。没有任何机心没有任何利益的。一个这样的心但是原来我们心有一些污迹的。其中一个污迹呢就是虚妄的行为。我们要除去这种虚妄的行为虚妄。什么叫虚妄即是没有价值的。你要追求一些行为是没有价值和是任意妄为的你要除去这些的。另外呢原来我们不要效法 去放纵私欲。我们讲的自由嘛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的心野就是这样了。我们很多时候知道明知是不应该去做的我们就要去做。这种的放纵私欲我们要去不要效法。因为我们原来神将我们分了出来原来我们在神面前是好像个活祭一样是要献给神的全献上的你不要想着、哎、我是、只是一个星期这个几 两个钟头我最多是分这两个钟头出来给神用的、来到神的圣殿那里我去敬拜敬拜做完这个其他的时间其他的人都是我的我喜欢做什么都可以你不要管我我已经分了出来了你只是做了 分出来原来神将我们整个人分出来的他不是只是说你分这两个钟头给神就算数整个人全部的时间你全部的东西其实都是属于神所以我们整个人都是要当作活祭所以这种放纵私欲你不要想着 我其他时间我就可以怎样用都可以可以放纵。嗱这两样东西我们需要剔出来。有一个的健全的心。大家还有第三样东西就是我们要顺从真理。你怎样将这个心 越来越完全去成为一个正洁的心呢你要顺从真理。首先你当然要认识真理啊！认识之后你要顺从，顺从的意思就是你听了之后，明白之后，你要去做啊！你不做呢，不代表顺从，你只是知道。所以这三个元素，我们要知道怎样去保护你的心，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大家见不见到这里有杯水啊？很干净。嗱，等再看多次。那杯水呢其实我们现在呢喝一杯这么干净的水很容易啊因为我们住在美国你打开个水喉呢可能个水喉的水都可以喝得的、不用煲的或者呢按个、喷水机呢那些水都已经 filter 过的了很干净但如果你在印度呢这杯水怎样可以拿到呢 是拿不到的，你没办法有一杯这么干净的水就这样可以喝，除非你离开那个地方，你飞到来美国或者飞到去欧洲一些有这么干净的水的地方，你才可以喝到一杯这么干净的水。如果你一日在印度，你一日都未必喝到一杯这么干净的水。但是我们又是不是可以个个人都离开这个印度可以来美国啊？不是那么容易嘛。那那些在印度那些那怎么算？他们没办法喝到这么干净的水。你知不知道原来他们每年啊，在这些地方印度啊或者一些落后的国家，因为喝了一些污糟的水而引致到有肚屙的情况而死亡的人数以千万计。大家认识得 Bill Gates、 比尔盖茨，我们知道这个 Bill Gates 是做什么的？做电脑的、啊、创立微软的，是吧？很成功的，全美国真是首富之一来的。你知不知道最近这十年里面他搞了什么呢？他有一次的讲座里面，他就拿着一件事，我不整那么大张，免得大家看得太清楚。你知道在这个讲座里面，他拿着一个樽，里面装着一些东西，放在个台前面。你知不知道那樽是什么？是便便啊，是人的便便。原来他最近这十年，他不是再为自己的微软的生意要想着赚多少多少钱，原因是他看了一本书，留意到原来在这些的、落后国家，因为水的污秽而死的人这么多，他这十年就要搞这个怎样将便便去净化为干净的水去给那些人。然后他用了很多年，起码七年的时间，去找不同的人去做研究，去设计厕所，设计一些东西，怎样可以将这些这么污糟邋遢，你知不知道人在印度他们怎样处理这些呢？一般他们去完鱼翅之后呢，就将这些东西呢就倒落条河那里，那些人就在这个河里拿这些做食水。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患病会肚屙以至于死？所以他就觉得如果要设计一个这样 的系统，哇，又要博喉、又要搞很多东西，其实真的 很多的钱。但是到最后呢，他设计了什么东西出来呢？就是这个叫 Omni Processor，就是一座的这么大型的厂，这样的机器就自动呢在里面呢将这些所有这些污秽的东西倒了下去，然后就将它净化，然后就出来一杯干净的水。而 Bill Gates 就试第一杯，就试第一杯的干净的水就喝，它现在还生存。而这些的机器就是内部怎样，就是不人不需要再离开国家，他在这个印度里面就已经有这个的净化这些的污秽物，然后就有一杯干净的水。这些水帮助到现在超过10万人的将这些的便便演化做干净的水，帮助了10万人的便便成为干净的水。犀不犀利？其实你知不知道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我们本来是很臭，我们本来是很污秽，我们没办法离开这个污秽的世界，我们只可以在这个世界生存。但是神自己亲自入来帮我们设立一个这样的机器，这个机器就是神的话语、神的教堂、神的团体， 这个国度就在这里。我们进入到这个国度里面，这个机器里面，我们的生命就有转化，我们就剔除了我们的污秽，我们的臭气，我们不污糟邋遢的东西我们拿走了。我们出来的，神要我们出来是一杯很干净的水，是一个圣洁的生命，可以给他饮用，给他用，而且可以流出来，可以灌溉或者给很多人在生命作他们的资源。你愿不愿意真的将我们的生命给神去这样改变去转化？你要知道生命圣洁的生命有两部分，你完全不记得我今天讲的道不紧要，但你最重要记得圣洁是分开两个步骤。第一个是什么？要分出来。你要知道我们被神用宝血买赎出来，是分别了出来。然后第二个步骤是什么？要改变，要不同的。你问自己，我做了基督徒这么多年，我有跟以前的我有什么不同？如果你告诉自己没什么不同，你不要问自己了，你问下你身边最亲近的人，伴侣又好，你仔女又好，最好家人，问下他们，我十年前未信耶稣那个我和我现在有什么不同？没什么不同，我都是这样，这样有问题了。你做不到第二 part， 你做不到第二 part。 如果你做到第一 part， 我分别出来不过没有不同的话，这个不算是圣洁，不算是圣洁。我们要做第二 part， 我们要有所不同的。这个不同是合乎神心意的。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这里有首歌想介绍给大家。这首歌就是告诉我们怎样分别出来。这首歌大家其实都唱过的，叫献己于主。就是告诉我们，我一生求主管理，愿献身心为活祭。我双手分了出来，为主作工，因被主慈爱感动。愿我的脚为主走路，分了出来。我的脚依然这只脚，但是我有些时候是要为主走路，步步遵从主吩咐。我的口时常颂赞，赞美我荣耀君王。这个口呢，圣经说你可以用来闹人，但也都可以用来赞美人。你会用多少时间去赞美，用多少时间去闹人呢？那我们要分开这个口出来。我愿我恭敬献金银，不为自己留分文。你有很多的积蓄，你会不会按时分一些的出来，然后是按照神的吩咐去奉献，去供应这个神的国度所需用呢？我的光阴全归主用，赞美歌声永不停。每一天你有24小时，你有多少时间是给神用呢？每一个星期你有7天，你有拿多少天，拿什么时间，你主日这段时间你会不会分出来去留给神呢？去赞美他呢？愿我一生听主名，用你的耳朵去听神的话，放弃己见随主行，我心成为主宝座，愿你作王我心中。这首歌呢，盼望成为我们做第一 part，要将我们应该要给回神的，我们要给回神。第二 part 呢，就在提摩太2:21那里跟我们讲，怎样可以做到为圣，分别了之后我们怎样为圣呢？他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可能你觉得我只是一个木制的木器，我跟其他的器皿一样，我又不是大学生，我不是什么专家，我又不是很厉害，我只是一个木器，甚至乎我一个铜器，我很卑微。但是如果你肯自洁，你不做一些卑贱的事，一个木器怎样可以不做卑贱的事？你不要当自己 我可以隨處劈做一個咧垃圾桶或者馬桶我嚟裝啲污糟邋遢嘢。唔係，你自潔呢個木器可以成為擺喺神嘅燈台上邊做嗰個燈台，可以擺喺神嘅殿裏邊做嗰個約櫃。呢個木器仍然可以成為聖潔，合乎主用。所以唔好認為我一定係要好叻啊，好有智慧啊。有什麼學識啊，很熟聖經啊，你慢慢將自己用神的話語將自己去自潔，你慢慢就能夠成為一個聖潔的器皿給神用。最後這裡聖經剛才跟大家說，你們要追求與人眾人和睦，並要追求聖潔，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我們不可以說我就原地踏步，我是基督徒就算了，做了分別，但是你做不到不同，做不到為聖，不得，你不能夠完全的聖潔，是沒有人能夠見到主。但是這個聖潔的過程是一步一步慢慢，好像那個機器一樣，是要慢慢經過的機器去轉化，你才能夠成為完全的聖潔，可以見到主面。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将我们的生命转化，你将我们从人群当中，从一班的罪人里面，你用你的宝血将我们拣选，我们将我们分别出来，成为你的子民。主啊，真的多谢你让我们的生命藉着分别出来之后，你将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有一个尊贵的身份，以致到我们不再一样。主啊，求你洁净我们的行为，洁净我们的内心，以致到我们真的一日一日圣洁过一日，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的行为都是慢慢趋向无罪，趋向圣洁，趋向一个合乎神心意，你在我们心上有的旨意，我们能够成全出来的一个这样的生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能够用我们耳仔去听得明，心装得落，我们的手脚，我们的眼睛，我们所讲的东西，我们能够实践出来的，你的弟兄姊妹，求天父你祝福，愿意我们将我们生命献上的时候是蒙主你的悦纳。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祈祷奉靠主耶稣名求，阿门。